锵锵三人行，咱们仨今天凑一起啊，也是注定的。 嗯，怎 么都是赶着日子的。 怎么了？ 遥知兄弟登高处啊，遍插茱萸少一人。你看，咱们这兄弟，刚才还有个姐姐，不是姐妹， 还有个姐妹 陈淑婉给我打电话说，哎，文涛，我现在在香港街市哪有卖茱萸的？我说，他说广东话，广州话怎么讲？茱萸。我说你买为什么？他说我跟人说哪有卖茱萸的？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茱萸？他说不是那个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吗？他以为香港人今天 广东话念起来就变成像茱萸了。 对对对，他以为香港人今天登高要拿，他也想去到处买这个茱萸。 没这个，我们 茱萸啊。 我是最感性、最有同感的还是第一句，就是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个第一句是我是那个一直觉得一生就是这样。 你现在还有这个感觉吗？ 对对。 但是呢， 还是有这个感觉。 有一个人他已经没有后边的半生来感受了，所以我说连这句诗到今年也出来了这个变奏，哎，独在异乡为异客呀， 嗯， 已经成了鬼啊。 嗯， 这就是说的一个被打死的一个内地游客， 嗯， 黑龙江籍的。 嗯， 昨天我们聊了一集，因为这个事情闹的动静太大了，我就说你眼睁睁看着一个街头斗殴是如何酿起一个哈， 嗯， 惹起这个两岸三地啊，甚至是国家旅游局什么高调什么什么的。 对， 哎，这个事儿昨天咱们跟家辉聊了， 嗯， 我今天啊看见一篇《环球时报》的这个评论啊，叫内地客被打死，重创香港旅游形象。其实你们知道我跟你们不一样，就是《环球时报》讲的话经常很有道理，我都引用，对不对？ 哦，这样子。 对啊，我哪像你们什么，就我是左右摆两边，道理摆中间，对不对？但是呢， 很好很好， 是吧？ 来来来， 是吧？所以 很有觉悟，很有觉悟。 经常我学习，比如说我给你念两段，你比如说他说什么。这两段啊，就要说案情的细节尚未得到完整复原。 嗯哼， 比如店主是什么人，事件是否有内地人骗内地人的性质，甚至是否由内地恶势力主导了这起悲剧，都还不太清楚。这句话说得很明白。 对， 好，那么他你看这个逻辑由因导果出来下一句，然而不管怎么说，事件发生在香港境内，它反映了香港旅游市场混乱的那一角，以及香港法治针对旅游市场的严重漏洞。它至少证明了宰客购物团在这个市场上的猖獗。 嗯，我觉得是，尤其是旅游这一块，其实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这种旅游团，拖着客人来逼人买东西宰客，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现在的事了，这很多年了。你记得过去好几年都说有那个导游骂游客，导游逼游客买东西，已经说了很多年。然后当时你记得我们几年前都谈过这个事儿，我还在那时候我们还呼吁说叫大陆游客不要再参加那种低团费 或者零团费 的旅游团。其实现在这些团呢仍然还是那种团，就团费特别低。你想想看，你给个300-500块钱 你想在3天4夜怎么这样的玩， 你说可能吗？就你别说我们寻常理来算，你就算个车票都不行，这怎么可能？你一看就知道这一定是要逼你买东西，根本不应该参加。那这个事儿呢，其实香港旅游业他们有个议会，因为香港这种行业啊，我不知道大陆可能跟香港这点非常不一样，香港是一个非常靠各个专业自律的社会。 嗯， 比如说医生，当然我们有法律规管，但是更主要是靠你医生这个行业本身的专业协会来自律规管你的会员。旅游业也是一样，但是很明显旅游业呢这一块呢就发生严重问题。那么这个东西谈了很多年屡禁不绝，你比如说这回牵涉打死的那个姓李的那个香港领队啊，他其实前阵子才被揭发，他是也是 逼的。哪有姓李的？这里头 有一个内地，有一个香港的领队嘛？ 不是，这个领队是姓邓的， 啊、姓邓，对， 姓邓， 对，拿双层证的、 内地女的。 对，然后不，还有一个香港人，这 是就是香港导游。 对，没错，这个姓李的。 嗯， 这个因为这件事，目前被逮捕的几个疑犯啊，首先要注意啊，我们有时候把它简化成就是香港人打死内地人，但你仔细算一算，目前被捕的只有一个是香港人，还有三个人都是内地人。那么这一个香港人呢？他其实是前阵子才被罚过，就说他是逼人买东西啊，还是涉嫌什么事儿。那么你看，才被罚过，他又回到这个行业，他就继续当导游，是吧？ 那这就是个问题。第二呢，当然呢，你可以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比如说现在这一件事儿，因为今天的新闻呢，揭露出来更多消息，就牵涉到打死人。你想想看昨天那个场面，你都没有很清楚那个过程吧？今天警察还带疑犯去重组现场 。 他那现场是那样， 重组现场还弄了个假人，你看 到没有？ 弄了个橡皮娃娃一样的，就在地上 示范嘛。那你看他那个人是怎么样？他是那个女的跟他闹起来，对吧？那个女的就姓邓那个嘛，跟他吵起来，然后他出去不是喊人帮忙过来教训人吗？他喊来的人是哪来的呢？不是说来了三个大汉吗？记不记得？那三个大汉现在呢，好像我今天早上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其中有就算不是三个全是，至少两个是其他旅游团的游客。 哎， 你知道吗？ 就通过这一页， 那就是说影子， 所谓影子团友， 影子团友他是几个团协调的。 对， 他有的时候啊，这几个团都是一个旅行社组织的，然后这几个团都在一个珠宝店里，咵大门一关，要是一出事儿，那几个团的带队的，这就所谓这个影子团友。 那那些人是假装是团友，然后在旁边说，比如说我来香港玩，哎，我闹这个好，买，他也说他也是个影子团友，是这样，他负责劝你买东西。那么当时他属于一吹鸡啊，广东话讲吹鸡，然后过来的其实还是那几个影子团友，而那影子团友其实是内地。也是内地团友下来嘛，所以这件事到现在，我觉得是，第一，我觉得不能够简化成说是香港人就打死内地人，我们不要把它变成这个矛盾。 是内地人在香港打死内地人。 现在， 但也有香港人参加， 也有香港参加。现在就是新闻报道，至少可能有一个香港本地人涉嫌， 就是那个姓李。 但是你知道，这个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他很多网友啊，实际上现在就等着警方。你要跟我真相大白，我其实很多网友注意的焦点现在变成啊，打死人的人里到底有没有香港人？如果没有一个香港人，那这事儿另说。如果有一个是香港导游，你打死了，那这个新闻就典型的是内地客在香港被围殴致死，因为拒不购物。 对。 当然还有人说现在有些店呢。实际上背后是大陆人开的店， 对， 他是因应这几年的这个内地客呀，像这个珠宝店呢，大的什么药妆店呢，就是为了专门就是内地的旅游团开的这个店， 他这个店就专门宰大陆客的， 哎，在这个里边就有大内地人和香港人合作的这么一层关系。 其实这个关系呢，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呢，就最麻烦就是大家把它简化来看，我觉得不适宜简化。他应该看成是什么呢？的确是香港现在管理旅游业这边一定有问题，这是肯定的，这必须要承认，而且一定要好好处理的。香港整个旅游业处理内地客这一块，这种游客这些一定要整个系统的重整。可是呢，你也看出来，是我们今天的大陆的旅游业本身也有结构问题，因为同样的情况，不是说打死人了，是这种带着我们的游客出去，然后。出去再宰他们，这个情况不止发生在香港。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问你，我为什么我讲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环球时报这个逻辑，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到很多方面。比如说云南昆明，我们知道发生过多起这样的这个事件，有的时候也闹出这个伤害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个事件也反映了你当地的法治， 对啊， 对于这个问题监管的严重漏洞。对，是不是？那就是说，看来对这个所谓低价团的这个事情，不仅在于香港，而是说整个这个中华大地，甚至于更多的 世界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对吧？ 因为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有些情况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些旅游团到了美国，到了欧洲， 澳洲， 到澳洲， 新西兰， 对吧？ 都有。 你仔细看，他们不是也带游客买东西吗？ 对。 结果卖土产那些地方，首先。导购是中国人，其实后头老板也是中国人。 对他那个产业链， 他是个产业链， 我们华人这个非常团结的一个。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就说这个《环球时报》这个评论，我同意，但是我同意一部分，因为我觉得好像以我所了解的哈，他讲的不全面。因为现在这个国际犯罪形势，不要说国际犯罪形势，就是很多事情啊，你不很难斩断开。比如说他的结论就是说这事儿，哎，完全是你们香港的 事情。你们香港要把这个， 他是这样，他的原话我觉得他是这样，他说事情情况还不清楚，但不管怎么样，他的后果已经产生了， 对， 就是香港的这个东西。我个人是两个看法，第一，我觉得香港政府在这个事情上，就是怎么来说啊，就是执行不力啊， 对，责无旁贷。 特别是这届政府，这几年这个事情，这种零团费，这个都是自杀的，对香港来说是自杀的。香港政府在这边执法缺位。第二，族群矛盾不应该幸灾乐祸， 对， 不应该火上加油， 对， 就是同样这个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复杂原因，各个国家之间都有，各个地区之间就有。现在这个内地跟香港的民意之间的这种冲突啊，不应该借这个事情火上加油。 而且我最担忧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呢，由于我们都知道两地的讯息啊，不是完全百分百能够互相沟通的，不是完全透明的，所以有时候呢，大陆有很多网民对于香港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是知道的百分百清楚。反过来，香港人呢，也有很多人对大陆的看法呢，他也没有那个兴趣说仔细看清楚。 他也有历史 也有自己的一些偏见。于是呢，双方现在我觉得最担心的是，我们每次遇到一些跨境的或者联系两地的问题的时候，大家看问题就只剩下一个观点，那个观点就是沿着陆港矛盾来看。 现在就是。对，我看《环球时报》这篇评论，聊到最后， 就是这个吗？ 那就是说成族群的这个一个矛盾。你比如说，他说的很好啊，不是说的很巧啊，就是说，你看，内地被殴死，内地客这个悲剧发生在相对敏感的时期，很多内地人会不自觉的把他同香港这一年多的治安混乱和激进势力反内地言行联想在一起，从而进一步损害香港在内地人心中的形象。然后你看他这儿说这个到最后，这是内地舆论从不主动挑起针对香港激进势力的事端，内地也没有其内部人士主动挑衅香港社会空间，因此两地民间能否克服近年留下的后遗症，的确主要取决于香港社会。其实每一次发生极端事件都是香港主流社会澄清态度的一个机会，让正义和理性主导香港舆论场，让各种非理性的情绪自我克制或受到管束，这或许是香港繁荣可持续性的试金石啊！我觉得真是掷地有声啊！ 那为什么《环球时报》他既然说内地有些人会不自觉地把这个事联系到路所谓的族群矛盾？那你身为舆论，你那么喜欢讲正义，你那么喜欢讲理性，你是不是应该同样的，香港这边我们有责任来把这个事情理性的讨论，你也有责任，你不要主动挑起这个事儿嘛，你是不是应该劝大家能够把这个事情的角度从所谓的族群矛盾这个轴线挪开去看，他应该主动谈这一点。 而且香港的这种零团费这种敲诈这个游客由来已久，这跟去年的战中没关系。 这早在战中前就已经是这样， 这个事情 根本是香港， 是吧？ 我觉得香港这个问题我们都承认绝对是个病灶，你一定要严正处理。 此外，这看上去是一起孤立事件，人家也说了，跟香港一些极端力量前段时间反内地游客的激进之举不像有什么联系。 哦，对对对， 人家说了， 对， 人家说 了啊，不准冤枉环球时报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作为一个这个土生土长的大陆人，但是在香港生活多年，是吧，高度爱国爱港的这个人士，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就是和谐友好为好嘛，对吧？但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别着急。那天我们还在聊，就是今天出的很多事儿不一定那么急于表态，因为警方还在侦讯，对吧？等他这个事情真相出来了，咱们在这个铁的事实面前，你再怎么聊都是显得有根据，否则现在啊都是马上急于表态。哎，我估计是这回事啊，这个估计这件事情本身就会是一个信息放出去，它就在形成一种新的事实。你比如说，我就说这个，从最基本上说对游客有好处出发，这种零团费造成的 应该严禁 这种恶果，包括咱们就原来就说了，青岛那边38块钱一只虾， 对， 香港这边也有19800块钱 一瓶 黑鬼油，是吧？就是买那个什么，有一种叫玛卡的什么玩意儿，让人家这个内地客刷了40多万， 那个嘛， 对吧？ 很流行， 就是这个现象啊，是一个你看，甚至就是你说全世界旅游市场 都会都但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儿啊，得从游客本身利益这个想一想，这些零团费或者说这些个价格上面的这个欺诈啊，到底怎么样能给它去除掉呢？嗯， 那当然政府监管或者行业监管重要，可是我觉得消费者，有些很基本，在我看来是作为消费者的常识， 对， 大家应该具备。就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大的便宜摆在街上让你拿呢？ 没错， 对吧？这是最简单的事儿。一只鸡摆在桌上，说告诉你说你五毛钱卖给你，你敢买吗？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最近因是政府的措施。你要严禁重罚， 嗯， 稍中期一点就是广大的这个消费者的基本的常识，你不要太贪便宜，真的太便宜的是没好货的啊，除非你是愿赌服输，你说零团费我去买东西，我就在这个当中挑我需要买的东西，因为有很多人心里是这样，我本来就是要买东西的， 嗯， 所以你零团费呢，就美国拉斯维加斯有很多很便宜的旅游团， 对， 去了干什么，就是让你赌 赌吗？ 那么有很多人说，我本来就是去赌的，所以我就参加零团费的去赌，赌了输了我愿赌服输， 愿赌服输， 对， 是这样的情况。那你做当中不能搞欺诈，但是更长远的，就是还是为什么商家都可以这样，用我的说法是掠夺性、自杀性的做生意的方法，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现在内地哈，你想想看，每个阶层都有自己不安全。当官的，你以为他安全吗？他要担心他的官位，他要把老婆都送到国外去。做老板的怎么样啊？什么什么毛里求斯去开个公司干什么？知识分子也在有，那么下层的民众怎么办啊？最近我看到一系列的报道，就是说其实跟天价虾道理是相通的，就是你进地方上农民啊集体啊给你承包这个地啊一个树林啊，不顾后果的开发， 对， 哎， 矿物这个地方有点矿物，明明都知道，谁都家里的老人都告诉你，这块地要是这样用，将来就废了。 对， 他说废了关我什么事？我承包这些年，我不拼命用。你说这些事情本身都是孤立的、不相干的，但它背后的安全不安全感，是想看香港的这些做生意何尝不知道，你这样做生意是做不下去的， 作死的节奏， 骗到一笔是一笔。 没错，是竭泽而渔。 而且你知道，就是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旅游资源，这个所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这种里边奥妙无穷。你比如说像少林寺，你说少林寺一直就没说，就是没说清楚，你能弄明白吗？它这个庙是一个庙，完了庙的周边呢又是归哪儿？赢得的利益归哪儿？然后呢，这个什么武僧团，还有无数的这个什么少林也打旗号的这种武术学校，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这个利益链。所以我就是说，不说少林寺了啊，少林寺还没出事儿。这个山海关知道吗？山海关五 A 级景区最近被摘牌，出现新闻是因为这个旅游局长哭了。记者来采访上一任的旅游局长，这慨叹呢，就说：“哎呀，回顾当年，我如何从北京捧回我们的五 A 级景区的招牌，我们秦皇岛上下欢欣鼓舞。”说着说着，旁边那现任旅游局长就哭了，说：“都怪我呀，在我手上，我们把这个给丢了。为什么给丢了？理由有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啊，卖票虚高票价。”可是你就知道这，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可以看看这几个照片啊，就有意思啊。山海关景区，人家说光凭旅游资源来说，五 A 级其实它是够的，对吧？但为什么被摘牌了？你再往下看，哎，其中一个理由就脏乱差了。你看这个垃圾箱，哎，有点这个青铜器的斑驳。你再看，哎，就是说这个购物啊和这个景区之间你就分不清楚。然后你再看这个。好， 五D 动感影院 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他们这个山海关的这个员工都说呀，说我们为什么被摘牌啊？叫一块不干胶引发的悲剧，为什么呢？你就可以看就是啊，它是个国有的景区吧，可是它跟一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叫李华的有合作，而有一个农民，我不知道是不是农民，大概就是有一人借着这个山海关景区啊，因为他要开衍生。他在附近呢弄了一个5D 动感影院，于是呢山海关景区的票本来是60块钱一张成人票，结果他卖90块钱，说多出来的30块钱 就给那个5D 影院， 是，就是说多出来的是有什么服务啊，就是你可以到5D 影院啊 看个这个五帝。 那个影院看样子好像工地上搭的那个给工人睡的棚一样。 不，现在拆了，现在是 这 拆。 是 吧？对。然后开五帝影院这个人呢，就跟这个李华说，说你要能把游客，你山海关游客拉到我这儿来看五帝电影呢，我给你抽头，我给你抽成。好，这李华你知道最神的，我听着都不可思议的，你知道吗？就是不是山海关景区擅改票价，是李华，山海关景区原来60块钱成人票一张，李华改成了90块钱一张。 他怎么改？ 然后他写了个牌儿，背后是不干胶，他就贴在原来的价格牌的外面。然后你知道吗？这个景区是有巡查人员的。然后李华打 那些人呢？ 李华打的是游击战，他知道就跟鬼子巡逻似的，就一个小时可能来一圈。然后这他那边巡查要来的时候不干胶嘛，他就拿下来。然后那边巡视人员走了，他再粘上去，然后就在他这个临时售票点这儿就卖90块钱一张票，然后领着那些人到那儿看电影。 他那个科技水平不高啊，他六九不是可以到的吗？ 对啊， 他只要这么一转就转过来了。 所以我说你听着这种事儿，哎，自己弄个牌，你知道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我对北京一件事儿一直就不太服气。嗯，就是你不管停车啊，停哪儿，不管停任何地方，过不了两分钟，噔噔噔，一个人就过来，哎，收钱收钱。 对， 我说 对，但你不知道他是谁， 你不知道他干什么。 对， 这我给你看着，我给你看着。 对，但是我们老百姓的心里是，有人收了钱，我就很放心的停在这里了。 他多半 对，我就我要是我停下来以后没人来收钱啊。 对， 该不该停啊？该不该停啊？ 就是、我听说的最气， 你说我们的老百姓变成这么一个心理。 我听说的最气愤的一个遭遇就是回来之后收钱的人不见了，警察给了车贴了。贴了那个发单，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吧？ 我觉得，但就像刚才子东讲的，像这种事儿啊，你比如说这旅行社或者景区要宰客，这种心态，我觉得是今天其实所有行业都有的。你包括，你没听说那个学校操场堵跑道，你听过这事儿吗？就最近好几个学校，小学生、幼儿园，结果集体流鼻血。孩子 啊， 为什么是学校铺那个跑道啊？你知道跑道不是有那个胶吗？有毒 啊！ 我的天！ 那现在这种毒跑道相当多，全国很多学校都有，已经很多家长担心，就是说让孩子别上体育课了，别在外头跑了，就那个跑道有毒。那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各行各业从几年前说毒奶粉，到现在变成这样，都在到处都在宰客。这个宰客就像刚才子东讲，就要赚快钱。这个赚快钱这种不安感让我想起来中国现在变得很奇怪。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人，你比如说以前我们中国人呢讲道德，我们没有那种西方的或者穆斯林那种宗教观，一般汉人我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呢？是往前看往后看。什么叫往前看？我干这件事儿对不对得起祖宗， 对 不对得起父母，是不是给人先人丢脸了。往后看呢，是给孩子留下什么？ 对， 得积阴德，要有后。现在呢，有趣的是，所有这些人，比如说给你一片林子，把它全弄掉。所以以前的村民不会这么干。比如说，你看香港不是很多那种风水林嘛？对，就以前中国传统农民对待一个自然环境，没有像现在破坏的那么猛了。现在我们这代人就是往前看不到先人，往后看不到后人，只看到我。 这叫 前不见古人， 后 不 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尿下。 对，真是这样，很奇怪。 这讲起来，那个天价虾也好，香港这么旅行社攒人啊，还有那个六九倒转啊，其实真的相通的，就是一个借来的时间跟借来的空间。这个空间为什么是借来的？因为所有权都属于国家的。我今天这点经营权是借来的，然后借的时间是不明确的。谁知道这个掌权的？